有一点点防备，也没有一丝顾虑，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，带给我惊喜，情不自已。可是明天又这样，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消失，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，剩下的只是回忆。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。